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星期五了，各位，心情自然要舒爽快乐。首先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听到了来自于容祖儿的新歌呀呀呀。 听说前面的人是刘亚军，人人很兴奋，请你讲我第二名，我得到最后只差一分。 呀呀呀，来自于容祖儿的一首新歌。在下周的时候呢，容祖儿也是阔别6年，将会带来自己的全新普通话专辑《答案之书》。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一张专辑的一首第一波主打歌。这首歌的主题是哪怕是亚军也要虽败犹荣。对于这首歌呢，容祖儿说呢，他想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跟别人比，因为一旦比起来呀，就会觉得太累。只要自己保持进步的心，超越自己也可以变得很快乐。OK， 说到这首歌曲的曲风方面，其实挺特别的，是英伦摇滚电子节奏曲风，混搭的呢是日系摇滚的唱腔，这也是容祖儿首次尝试在普通话专辑当中进行呈现。无论是从编曲还是演唱方面，可以说是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容祖儿，所以这张新专辑完全值得期待。11点04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的延续斯里兰卡之旅。这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斯里兰卡，感受到了很多别样的风景。 好像有人说斯里兰卡差不多了吧，没有什么新鲜的景色可以玩了吧。 No no no， 在自在旅行开启之前，先听一首歌曲，让我们更快地进入到旅行的情绪当中去。白自在，张学友。 我在不为别人感受而存在，失败不失败，比赛不为外人的喝彩，坦坦白白的胸怀，熙来攘往的人海，我可以置身事外。我的路在我心头，忘了勇气的十字路口，树叶在河流，人鱼漂流，为何还醉酒上流下流，放弃了最初尽头，还有什么是值得回头，我的影子也不在背后，一无所求便自在自由。崇拜不崇拜，反正名字最后也忘怀，与独来，命运按照自己的安排，留下来便留下来，要离开自然离开，带不走一点尘埃。哦哦哦哦哦，我的路在我心头，忘了勇气的十字路口，树叶在河流，人鱼漂流，为何还醉酒上了下流，放弃了最初尽头，还有什么是值得回头，我的影子也不在背后，一无所求便自在自由。往后的事留在以后，活在当下，听声从自己走，还要追求也不会要求，逃离羊群的不需要理由，无边无际无牵无挂，有何需要任何引诱。我的路在我心头，也在河流，人已漂流，我还醉酒上流下流，放弃了最初尽头，还有什么是值得回头，我的影子也不在背后，一无所求便自在自由，放弃了最初尽头，还有什么是值得回头，我的影子也不在背后，一无所求便自在自由。 我在故我在，不为别人感受而存在，来自于张学友2014年的专辑《醒着做梦》当中的《白自在》。这首歌的那种辽阔和这个编曲啊，很适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当你到达高山的时候，登高远眺的这过程当中去哼唱这样的一段旋律，表达出自己的那份自在和自得的这种心态。来到斯里兰卡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去斯里兰卡坐高山小火车了。而提到高山小火车，斯里兰卡两条著名的火车线路，一条呢是非常出名的努沃勒埃利耶附近的高山茶园小火车，这条线路的风景呢可以说是最优美的。而高山茶园小火车比较常见的是两段路，一段呢是康提到努沃勒埃利耶的，很多人会选择这一段，原因很简单，因为两个字，顺路。而另一段呢就相对冷门一些了，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去往的努沃勒埃利耶到埃拉这一段。这一段的风景其实更佳，而且相比较而言呢时间也会更短一些。到达小火车旁边，你会发现其实斯里兰卡的小火车看起来破破的旧旧的，但也是正是这种破旧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蓝天白云非常自然的环境之下，显得是那么的复古，那么的有味道。从外面看，好像每一个火车当中的小车窗都在讲述着一个特别的故事。我们可以坐在左右都有风景但是时间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窗口上，然后可以看到铁路沿着山过， 挂着火车可能会被草抽到，不过偶尔呢，我们也会邂逅到别样的美景。坐在火车当中，父母可以很自在地跟孩子讲述，你看这个世界这么的大，你看这个世界当中有这么多特别的存在。 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用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 世界的歌词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快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其实这首歌曲呢很经典了，是1987年乐坛经典之作。在2016年孙燕姿的 EP 彩虹金刚当中呢，她进行了重新的翻唱。翻唱这首歌曲其实很简单，因为这首歌曲在她的童年世界当中陪伴她走过很长的一段回忆，所以他也希望把这样的一首充满着鼓舞、充满着感想、充满着种种的想法的这样一首歌曲重新的带给大家，让大家重新的认识到这首这个世界。 OK， 坐完小火车，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美瑞沙。美瑞沙在斯里兰卡最南端，如果你从科伦坡开车过去的话，大概要开6-7个小时的车程才可以到达。不过各位，如果我们来到美瑞沙，就可以正式的开始我们的度假模式，不用再安排过多的景点，每天呢就是闲散的逛逛游游，就会觉得日子过得很自在了。想象一下这样的生活，早上爬起来去看日出。在美瑞沙的南边呢，并不能看到海上非常壮丽的日出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不过在美瑞沙你可以看到的日出依然是那么的特别，那么的美丽。如果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世界像是父母唱给孩子的歌曲，而来到海边更多的是情侣出现的场景，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各位可以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点，很感动，来自于吴青峰的新歌，就叫做宝贝儿。 迁徙的季节，潮汐的涨退，阳 尽了力气，也难以改变。爱的不成熟，生存的疼痛，活的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能知道设计是什么，是因为我曾被设计过，内心深处抛开我会消失过。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目光所及每个角落都有我。幸福是预言，不幸是故事，怎有个作者他这样说过。可爱的饥饿，有时也 吴青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宝贝儿》也是为某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这次歌曲当中的弦乐部分呢，也是吴青峰本人亲自编写的。我们可以听到厚重的钢琴呢，配上悠悠的提琴，身后沉重当中好像有着一股温柔的感觉，轻轻地在我们的心上抚摸着。歌曲当中的钢琴仔细听的话，你会觉得像是一群孤单的音符，而弦乐部分的出现呢，正好是为这些孤单的音符去找到方向。一如既往，吴青峰呢用温柔细腻的歌声唱出了一种力量哈。歌词当中唱到，我的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其实在旅行当中，我们很喜欢听一些走心的作品，因为看到壮丽的大自然的风景的时候，你的心会变得静很多。变得静下来之后呢，你会和你的爱人呀，和你的亲人呐、家人呐，真正的用心去好好的交流一些事情。而在这些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把彼此心中的不满啊，彼此心中的一些从未说过的话，在这个时候交流出来，这也是旅行很大的意义之一了。刚才说来到这个美日沙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好像没有太多的风景可以看，但其实也就是在海边，不需要有太多的风景。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吃着海边独有的螃蟹呀、海鲜呀等等，吃完饭来到海边进行散步，看着沙滩上出现一对的脚印，从无到有到一直往前不断的蔓延延伸下去，那个画面就像你们的爱情一样，可以一直的见证下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依然是一首新歌，来自于昨天张靓颖发出来的新歌，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 Adam and Eve。 也是生日哦，很多朋友在祝这个生日快乐。当然呢，亮颖也是在微博当中发了很长的一段话，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仔细的看一下，这段话呢还是挺有力量的。来，先听新歌 Adam and Eve， 欢迎张亮颖。 亚当夏娃，亚当夏娃， 昨天过生日的张靓颖呢发了一首全新单曲亚当夏娃 Adam and Eve， 这首歌曲呢也是同美国流行音乐教父 Timbaland 的再度合作啊。Timbaland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曾经和 Justin Timberlake J Lay 等多位欧美顶级歌手缔造出很多大热单曲的音乐制作人，他和张靓颖之前的合作大家也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有 Dust My Shoulders Off、 Battlefield，而那两首歌曲呢都曾经获得过很不错的成绩啊，比如说 Dust My Shoulders Off 呢曾经取得了美国区 iTunes 总榜第四名的好成绩，更是创下了亚洲女歌手的记录。而说到这个 Battlefield 也是一经发布之后就立刻进入到了 iTunes 即时下载榜的前50，相信这一次的成绩呢应该也是很不错的了。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天高云淡，气温比昨天有所回升。午后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感觉舒适，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时隔一年的时间，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10月11号到20号在山西平遥古城为影迷带来全球佳片。今年的影展除了展映影片，还将举办由杜琪峰、李沧东、徐峥等带来的电影人学术活动。开幕影片《半边天》的5位导演分别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他们分别以当代女性情感与社会为主题进行创作。平遥之夜的影片则是中国第5代女导演刘苗苗的新作《红花绿叶》。近日，慰安妇题材记录电影《22》通过微博进行捐款公示，将保本之后的票房收益等1008万多元捐给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专项资金。导演郭柯10月9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款项虽然已经捐出，但是让他心痛的是，迄今全国幸存的慰安妇还有14位，而电影当中的22位目前只剩下6位。由吕乐执导、姚晨、马伊琍主演的电影《找到你》目前正在内地影院热映。有观众发现，这部影片和2016年底在韩国上映的电影《迷失》《消失的女人》高度相似。今年6月在上海电影节展映《找到你》时，制片人陈杰就已经回答了媒体指出的疑问。原来这部影片是一本两拍，影片《找到你》拥有韩版的版权，经过本土化的再创作，不存在抄袭状况。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的路上，我们当然会邂逅到很多别样的风景，比如说此时此刻看到的前方 A 一段蛇舞。看蛇舞的同时，让自己的身体跟着一起律动起来。 柠檬灯就像漫步灯沙草，我也想一起分担感情的沙跑，爱你穿上跑腿从我摸不到，我竟然等到第5一站进来跑。红红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平王跟大家漫步镇沙场，我也想一起不带感情的沙堡，而你穿上花队从不摸不到，我竟然等到第五一张进来考，狂奔难道真正堂堂真叫难免沙沙下的一阵声音吵，是几个真的有高头我孤独你最起是几个世纪的成效，最用的诀窍不了的命料谁都逃不掉，天地上的烦恼你我我的笑，此处有牛药此处没运到这一道没演的不好， 编曲和演唱真的非常的精彩，缠绵交织，这首弥漫着尼罗河畔神秘气息的蛇舞，当然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的合作，整首歌曲呢也是以嘻哈混合着埃及和中东民族乐风，然后再用一种诱惑般的吟唱创作出了嘻哈对唱一种独特魅惑的歌曲。而说到这首歌曲灵感的来源呢，蛇舞是埃及市集里吹笛的弄蛇人，当这个弄蛇人吹着看似不成调的笛音，但这个笛音呢却是属于蛇的音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袋子当中的蛇随着这样的笛音慢慢的扭腰吐舌的蔓延爬出，这也是让这首歌的曲作者呢产生出了灵感，最终成全出了这首蛇舞。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邂逅到很多很多特别的乐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去往斯里兰卡，前面我们去到了美瑞沙，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其实离美瑞沙并不远，和加勒非常的近，名字呢也比较特别，不太好念，叫做乌纳瓦土纳，乌纳瓦土纳，同样呢这个地方也是以海边度假闻名的。美瑞沙是这几年受到国内吹捧而兴起来的海滩，风景呢是非常自然的，当然游客也是比较少的，价格是很实惠，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配套设施呢可能并不太完善。而如果你要说到斯里兰卡老牌的海边景点，我们刚才所说的乌纳瓦土纳就是当之无愧的了，这里有非常完善的衣食住行的种类，来到这里我们也可以乖乖地享受好海边独特的风景。此刻就着这样的音乐，不再是白天，来到了傍晚时分，在海边享受过一顿非常丰盛的烛光晚餐之后，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罢，在海边在沙滩上漫步，吹吹海风，感受一下那种静谧。 梦中有你我的梦，风中借来一点时间静静流，用的那个梦像一阵风，像一阵风，有爱在风中轻轻送， 来自于泳儿版本的晚风，也是把傍晚的时候海边的那种状态营造的画面感极强。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听到这个旋律很经典哦，能够猜出来是阿妹张惠妹的哪首歌吗？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 两个字， 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 猜出来了没有？ 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迷。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猜对答案了吗？来自于阿妹的人质。11:44，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这首歌曲重低音很好听， What about me? If you saw me, would you understand?Another man, I see you happy where your life is at. I see you smile, I can't live with that. Cause what about me? Yeah, I stayed up all night.Girl, what about me? Yeah, I shut down my life for you. Now you're running around with him, and him, and him. How you do that? How you act like I never held you every night? Now you never call back, please. Girl, girl, what about me?Oh, tell me, do you ever think tune in. Girl, what about me? Yeah. I stayed up all night for you. Girl, what about me? Yeah. I shut down my life for you. Now you're running around with him. And him, and him. Girl, what about me? Me? Do you think about me when I'm flying OT? I'll be up in the streets, you telling me that you gon' leave. Hearing my phone with the beat, knock it out, baby, creep. Oh, cause I just wanna see you smile. Then that them tears ain't for you, baby. Them they ain't matching your style. I'm kicking it flat with your sauce. Think I'm the blue. I'm thinking about you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do and all of the shit we went through. Girl, I do not want you to know what to do. 这首歌当中的那段乱唱，我觉得是整首歌的非常精彩的一个部分，在 What About Me 一首新歌。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的是斯里兰卡，11:48继续的去往斯里兰卡。首先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叫做加勒，加勒可以说是整个斯里兰卡最有风情的地方。在这里呢，海边、古堡、欧式街道、小资店铺，加勒古城呢集中了所有的浪漫和文艺的元素，也是凭借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入选到了世界遗产目录啊。在加勒消磨时间可以说是太简单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可以选择站在高高的城墙上去看海。加勒的海四个字形容，大气宽广。人言若心存迷茫，应当更登高，所以当你觉得心中有迷茫，有机遇，有觉得说不出来的不开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来这里登高看海是一件非常可以让你的心变得平静平复下来的很好的方式。当然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情侣们呢喜欢坐在城墙上看海，好像他们看到的海的风光景致更加不一样一些。张三的歌， 带你到处去飞翔， 到处走一走吧，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看那边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多么的自在，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是一片的光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点的光亮。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 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你可以看到古城当中呢是非常愉快的事情，这里是斯里兰卡拍摄婚纱照的优选之地，几乎呢有各种各样特别的风景，然后还可以看到城墙当中有一大片的草地，很多人呢在这里跑步玩板球。板球是斯里兰卡人非常喜欢的运动，地位呢应该和乒乓球在我们国内差不多了。 我无法想象你会离开。 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带上974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陈芳宇的心动拍拍，拜拜喽。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